第一集。 下了班，孟昭跟陆时琛去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又在附近吃了饭。等开车回到玉湖湾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街边的路灯渐次亮了起来。孟若书牵着狗等在街边，正百无聊赖地倚着树干刷手机。孟昭把车停下来，跟陆时琛一起朝他走过去。边牧一见陆时琛，撒了欢似的朝他跑过来，察觉到手里的狗绳即将脱离掌控，孟若书才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来。 哥，时琛哥，你们来了。 哎，不是说好七点半吗？在这里等多久了？ 也就几分钟吧。时琛哥，陆总还你了啊，这些日子我可没亏待他，还被我养胖好几斤呢。 啊，谢谢。嗯，不过你叫他什么？ 总啊。 陆时琛接过孟若书递过来的狗绳，边牧用头亲昵地蹭着他的裤腿，尾巴摇得可欢了。陆时琛侧过脸瞥向了孟昭，孟昭看着边牧迅速地转移话题。 哎，孟若书，你怎么回事？这狗怎么脏兮兮的？你真没亏待他？ 哎呀，刚刚下车的时候旁边有个水洼，有辆车驶过去溅到他身上了，你看还溅了我一身呢。 孟若书弯腰指了指自己小腿上的泥水污渍。 哎呀，我用纸巾给他擦了，你们回去再给他洗洗嘛。 行了，你怎么来的？没开车？ 我跟琳琅一起来的。哦，车就停在那里。 孟昭转头看见了路对面站着的姑娘，因为跟上次见到的琳琅差距太大，孟昭几乎没敢认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琳琅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的头发被修剪过，穿着宽松的卫衣和长裤，虽然身上的气质仍然有些畏缩，但是乍一看不仅能够毫不突兀地融入周围的环境，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姑娘。他站在那儿看着街对面的几个人，有些迟疑地抬起手朝孟昭挥了挥手，孟昭笑了笑也朝他挥了几下。 除了我和徐燕，他还是不太习惯跟别人交流，不过他挺聪明的，我教他的关于摄像和剪辑视频的东西他一学就会，而且那些化妆品的信息他也记得很快。本来想带他做美妆博主的，不过他不习惯出镜，我正好也忙不过来，就让他先做我的助手，待会干一阵，我给他发工资。 这是当上老板了是吧？做得不错呀。 那可不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对了哥，我爸说你好久没回去吃饭了，他可太想你了。 我这阵子忙完就去。 那我走了。 孟若书弯下腰摸了摸边牧的头说， 陆总，下次见面你可别忘了我呀。 说完见路上暂时没车，孟若书又跟孟昭和陆时琛告了别，然后快步跑到了马路的对面。他跟琳琅聊了几句，看上去两个人之间的沟通自然并且顺畅。一直目送着孟若书和琳琅开车走远了，孟昭和陆时琛才牵着狗走进了玉湖湾。陆时琛问孟昭， 哎，孟昭，我的狗什么时候改了名字呀？ 孟昭见这事儿过不去了，一本正经地解释道， 你的狗那肯定也得姓陆啊，叫陆总没错呀。 嗯，说的有道理。陆小刀，走吧。 这 夜晚的玉湖湾宁静而美丽，楼下花园的绿植上挂着星星点点的银白夜灯，与楼顶瀑布一般的白色霓虹交相辉映。许是跟主人久别重逢，陆小刀表现得过于亢奋，他一路跑在前头，几乎是他把陆时琛和孟昭牵回了家。白天找家政提前过来打扫过，陆时琛的家看上去整洁的没什么人气，像是售楼处专门开辟出的那种装修精致仅供观赏的样板房。关门之前，孟昭站在门口看了看走廊的上方，陆时琛弯下腰把陆小刀的狗绳解了下来。 看什么呢？ 要不要你在门口安个监控，这样能安全点。 嗨，不用，我不喜欢隐私被监视。 孟昭握着门把手试了试，自从陆时琛的人身安全被威胁之后，他几乎有些杯弓蛇影。 你这防盗门还算靠谱吧？ 这么担心我呀？你不如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啊。 孟昭松开门把手，半开玩笑地说， 你这是让我做贴身保镖的意思？那得另付钱吧。 说着他坐到了一侧的单人沙发上，陆时琛看着他说， 我不收你房租。 陆时琛的脸上一贯没什么表情，这会儿直直地看过来，似乎不像在开玩笑。他旁边的陆小刀也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一并盯着他。孟昭一时不知道这话应该怎么接，他被这道目光盯得不太自在，于是用直男间的玩笑搪塞了过去。 这算什么同居啊？还是包养了？你有事就联系我，我第一时间赶过来。 怎么这就要走了？ 陆时琛收回了目光，又恢复了那种一贯无波无澜的神情。孟昭挺矛盾的，跟陆时琛待在一起似乎不如往日那么自在，但自己似乎又不是很想立刻离开。孟昭的目光移到了陆小刀的身上。 不是还要给狗洗澡吗？你胳膊还没好利索，我帮你洗完了再走。 说着孟昭走过去摸了一把陆小刀的头。 走，洗澡去。 嗯，去吧。 陆小刀喜欢洗澡，在征得陆时琛的同意之后，他立刻跑到了卫生间。孟昭跟在他后头走过去，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。给陆小刀洗澡并不算一件轻松的事儿，因为陆小刀太喜欢水了，一见水就撒欢，且动不动就猛摇身子甩水。孟昭还没给狗洗完澡，他自己身上的衣裳几乎就全都湿透了。 陆小刀，坐，坐好，听话。 陆时琛站在卫生间的门边，看着孟昭给陆小刀洗澡，偶尔告诉孟昭东西都放在哪儿。孟昭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被水打湿，贴在身上，露出了漂亮的背肌线条和紧窄的腰线。 要不要吹干？吹风机在哪儿？ 啊，吹风机没有，有烘干机，在客厅。 走，去烘干喽。哎，浴室借我用一下，被甩了一身沐浴露和水，我也洗个澡，顺便借我一身衣服。 夜晚的风过于温吞，一直走到警局也没能够把他给吹醒了。推门进了办公室，孟昭没开灯，摸黑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忽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啪的一声，屋里的灯亮了，是同事小宋的声音。 哎，我就说怎么没锁门啊，原来你在啊。孟队，怎么没开灯啊？ 啊，没事儿，有点累，本来想趴着睡会儿的。 哟，你身上衣服怎么湿了 啊？刚跑步回来。 哦，专案组这么忙啊。哎，这煮饭不都进去了吗？你晚上还要来加班 啊？你怎么大晚上的过来了？ 嗨，这不是今晚上监督下面人扫黄吗？你都不知道啊，我经历了什么。现在这扫黄行动啊，我今儿晚上进屋，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对对对对，我当时就是你这种一言难尽的表情。 这时小宋的电话响了。 喂，外卖啊。您稍等，我下楼取啊。 小宋说着走出了办公室。小宋一走，孟昭一仰身靠在了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 唉，陆时琛如今还有个市局顾问的身份，从明天开始就要抬头不见低头见了，接下来该怎么跟这个家伙相处啊？ 孟昭抬起手在自己头发上乱抓了一通。就在此时，小宋推门进来了。一进门他就看见孟昭崩溃地仰靠在椅背上，一头乱发支楞八叉，一看就是不久之前被疯狂地挠过。小宋走过去苦口婆心地说， 我说孟队，像咱们刑警队这种时不时要熬夜的工作，更是得格外爱护自己的头发呀。案子再怎么困难，你也不能跟头发较劲啊。 滚蛋。 哎，我刚刚下楼取外卖，你猜我碰见谁了？ 也不管孟昭感不感兴趣， 小宋卖完关子又自问自答道， 我碰见徐局给咱们新请那顾问了 啊。 孟昭立刻睁开眼睛坐直了，看向小宋说， 他来干什么？ 哎，孟队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啊，我当时也想问呢，那顾问大晚上也来加班啊，没想到他是来送东西的。 还是给你送的 啊？好像是衣服。他怎么知道你衣服湿了？哎呦，这 logo 大牌啊，嚯，这陆顾问这么有钱啊。哎，不过他给你送这么贵的衣服干什么呀？ 这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